当然了，说到洗牙，未必有人这个坚持啊。其实洗牙也是应该定期的。另外，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像漱口哈、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像漱口、刷牙和洗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爱护我们这个牙齿方面是一个一步一步更为严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一个人来说，正常的这个口腔的牙周的保健来说，那咱们俗称的洗牙，我们实际上是分成两类的，一个是叫牙龈以上的，叫龈上洁治，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洗牙。 嗯。 那么还有一个更深部的治疗，那就是叫龈下洁治，牙龈里头的去龈下的牙结石。 嗯。 那么这都属于治疗的措施。那么作为平常个人的保健来说，那么可能就主要是依靠于一个就是机械性的，咱们就说刷牙日常的维护。那么作为一些辅助性的药物的，你比方辅助性的药物治疗，你比方说可以使用一些漱口水啊，还有一些解牙素啊，类似这种东西是可以使用的。 说到这个，您刚才提到了漱口水啊，这个很多人特别受不了那个味儿，就是觉得特别刺激哈、啊，然后呢就容易放弃了。 作为来说啊，这个漱口水呢，大致上来说，一般呢也都分有两大类吧。那么第一大类呢，就是咱们现在在市面上常买到的，就是日常保健类的这种一般来说，它里头呢含有的东西，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刺激性呢？那可能都是因为它里头含有一部分，最主要的有一个成分是乙醇。当然含有20%到30%，其他的呢有一些，比方说麝香草酚呀、啊，一般的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人工的香精啊，类似这样的。那么作为平常的保健来说，或者偶尔的时候有一些轻度的，尤其常用的，就是改善口气的清新啊，或者就口里有异味，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呢，作为我们从这个医疗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不提倡长期使用这些漱口水。 哦，就是我们市面上超市里边能买到的漱口水，不建议长期使用。 对，偶尔一过性的或者说是临时性的使一使，改善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他刚才说过，里头有一些刺激性的，有一些个别的可能还加一些更多的一些化学成分。它可能长期使用，比方说有一些着色的问题，还有一些导致口腔一些菌群失调的问题。所以时间长的话，都不提倡长期的饮用。 哦，说到这儿的时候，那看来别以为我们在超市里边买了一大瓶漱口水，我每天坚持使，未必对我们的牙齿有好处哈。 临时用用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有一些炎症，临时使一使，但长期的。那么第二类的漱口水呢，就是我们在一般结合到就是在医院里头能开出来的这些，它有的是抗菌素型的，有的是促进组织愈合的，就分不同的那种的治疗用的这种漱口水。那么这种漱口水也是不到非用的时候，不到医生的推荐情况下，也不是常用的。 您这一说真是保守啊！这我们以为说，哎呀，为了牙齿好，这医生开了就赶紧使吧。 在这个期间里头，你用完的时候，在需要有治疗，它都是有治疗目的的。不是说随便拿一种就长期的就可以用了。就刚才说的，比方说它都有一些，比方说尤其是保健用的，它都是含有一些刺激性的东西。比方说就乙醇，就是咱们俗称酒精。 酒精啊， 对，所以有的人觉得杀的特别厉害， 对， 可能是跟它有关系的。 所以听说我们的口腔里边就是那种菌群啊、细菌之类的微生物，大概好几百种，六七百种，真的有那么多吗？ 有 啊、 那么具体的这个我呢，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关注最近的成果，但是有几百种是肯定是有的。那么它分类很多种类，有细菌啊、真菌啊、支原体类似这种的，它有这些不同的种类的这种叫传染源污染的或者叫细菌啊真菌这种呢，它呢处在一个共吸的状态下，互相保持平衡，谁也不犯病啊， 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和平共处。 对，但是呢就是常见，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临床上常见的有一些菌群的失调，那么很多都是由于抵抗力的低啊、低下呀、免疫力低下，或者是由于用药用的不规律，尤其抗生素现在在限制使用，抗生素的使用你把细菌杀得过多了，那么真菌就容易激发感染。再加上有一些人的内分泌的情况啊这些免疫力下降，都可能会导致菌群失调的这种表现。 如果是菌群失调了，最常见的这种表现啊是什么呢？ 那么菌群失调的常见表现，一般我们常见的都是真菌的表现，也就是或者叫霉菌的表现。那么它的表现最常见的就是口腔的味道的丧失，或者说是异常，还有口干，比方说口苦，或者有一些口腔的异常的感觉。那么常见的病人一般来说就是处在比方说免疫力低，或者是用激素抗生素这种导致的这个细菌被杀灭过多了。还有一些呢，当然 这个比方说由于还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是内分泌情况变化，你比方说在更年期的妇女， 嗯， 她有一些分泌情况，口腔刺激作用也减退， 嗯， 所以说可能会导致这些症状。 症状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关爱自己的牙齿。当然了，说到这个牙齿健康，很多人也非常的上心，大家都知道现如今上医院看个牙真的不容易啊，而且实事求是的说，有的时候医保报销，你比如说真的你需要真得换颗牙的时候，医保也不在这个报销范围之内。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说，哎呀，爱护自己的牙就是省钱呢、我不知道这葛大夫可能也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哈。那每个人爱护自己的牙可能首先做到的是刷牙。这个刷牙您认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刷就比较合适呢？ 从现在普遍公认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从幼儿，就从小孩新生儿一旦开始出现第一颗牙齿开始，就应该在家长的辅助下进行刷牙。 第一颗牙就开始刷， 就应该家长辅助下，就是带一专用的幼儿的牙刷，开始帮着辅助去刷牙。 嗯， 就是起到一个良好的这种预防和保健的作用。 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哈。但是我们据说这个正常人刷牙，好像我们刷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刷的不到位，或者说刷牙的动作不科学。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就是没起到这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对，刷牙的方式呢，方法有很多种，但是现在比较公认的，也就是比较我们在这个口腔界比较推崇的，比方说或者就是叫做巴斯刷牙法，叫水平颤动法。它的方法呢，主要就是基本上就是牙刷呢要使用小头软毛的，然后要跟牙面成45度，轻轻的水平颤动，不是说跟以前拉锯似的那样横着拉，一点点的不要错过。当然方式可能有很多地方也都在介绍，这是个最常用的方式啊。但是呢，就是又有一些观点呢，就是说各种刷牙的方式实际上在对于口腔清洁的效果上来说，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你只要认真的去刷牙，其实差距据说统计的并不是说这种方法或者别的方法就能好，对， 好多少， 好多好多少、但是只要是作为我们推荐来说，那就是最起码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不管是正常人还是有一些这个牙周疾病的病人来说、患者来说，那么每天最少要刷两次，晚上更加重要啊，每一次应该不少2到3分钟吧，认真刷到不要有遗漏的。 2到3分钟，很多人刷牙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牙刷上带血，这可能也是很多人都会出现问题。哎呦，我刷牙出血了啊！一般情况下，出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出血呢，就说明牙龈或者牙周组织有炎症了。咱们俗话说的这个出血，在牙周方面的疾病大致上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牙龈类的疾病，就是讲软组织类的疾病。那么牙龈疾病它跟牙周病，咱们俗称的一说的牙周病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牙周病呢导致了骨头的吸收。一旦发展到牙周的疾病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就是不可复的了。就是说你经过治疗也只是控制病情的发展。也就是说牙龈表萎缩呀，骨头稀疏了，然后呢牙齿松动。那么牙龈疾病它也是起到牙齿红肿啊，出血呀、像你这都是初期症状，在牙周病也有表现。那么这一时期它还没有涉及到骨质的变化，那么经过比方刷牙或者初步的节制洗牙，我们叫节制以后呢，它还是基本能恢复到正常情况的。 所以您看哈，这个刷牙出血可能还得真得请专业大夫来区分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是吧？ 不管是初步区分哪种情况，都应该认真的去刷牙。 认真刷牙， 一旦刷牙出血了，那么可以告诉你，你肯定是有牙周方面的问题了。那么到底是牙龈单纯的牙龈疾病，还是已经牵扯到骨质的？我们说牙周病。那么这是两种病，那么那就得要靠专业的大夫去进行判断。 所以到专业的大夫那儿就是去看看哈，请专业大夫来进行判断，可能是第一步。另外，您刚才提到了说，那这不管是哪种，是不是到第一步的治疗都得是去洗牙，是吗？ 作为治疗牙龈或者叫牙周类的疾病的话，不管是牙龈病还是牙周疾病，那么它作为最基础、最基本的前期的这个一个治疗手段，那么就是一个俗称洗牙吧， 俗称洗牙， 对，像我们叫牙龈的叫龈上节制，就是基本上这是第一步的治疗。那么现在呢，作为这个治疗程序来说，牙周方面呢，大致上就是分为四个步骤吧。第一步呢，就是讲的我们的牙周基础治疗，那就包括牙龈的以上的咱们的洗牙， 然后还有这个牙龈以下的叫龈下的刮治或者叫龈下的截治。那么第二期呢，就是要通过，比方经过基础治疗之后，还有一些病不是特别好的，还维持，比方牙周袋在5毫米以上啊，类似这种还有保留价值的牙，那么可能要通过一些第二阶段要手术，手术阶段，牙周手术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在这些都做完了之后，那么他有的缺失牙或者牙移位什么的，那就要可以理做修复，该镶牙的镶牙，该做矫形、成人矫形、正畸，给他把那个外形给整过来，这是第三个阶段。那么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刚才咱们也说过，那么自己在家里的自己的一个正常的牙周维护阶段，刷牙呀，采用一些机械方式刷牙呀，使用牙签啊、牙线呀，然后呢还有一些辅助的，刚才咱们也提到过漱口水，局部的药物的这些用。 也是 大概是这么四季，对。 哎呀，所以听了您这个介绍之后，觉得路漫漫呐，一个小小的牙出血 啊，其实反正是一旦有牙出血，那么肯定是有用的，那么就应该尽量的去到专业的地方，就给你做一个正规的诊断和计划。 哎， 做这 个。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在节目里边多说两句哈，就是您说这个一旦牙出血了，应该去找专业的大夫来去进行诊断。咱这个北京口腔医院很多人都知道，天坛那儿有，其实在咱们王府井也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吧？ 我们医院啊，实际上是1945年就是成立的，成立之后呢，它历经可能多年的发展吧，然后陆续的有好多个地址，到80年刚迁到这个现在天坛地方，但是王府井这个地方是我们医院最早的一个院址，现在呢我们医院是一院两址的营业地点，但是可能老北京的一些可能老的病人还知道，在王府井，在立生那个西拉胡同呢，还有我们这个王府井部还有，但是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们大规模大部分的门诊都是在 天坛， 在天坛医院北边的天坛西里那个位置。 那现在比如说像王府井部的开设的这个门诊，大致都有哪些呢？ 因为这个今年年初刚刚进行了一个调整 啊， 科室有一些调整和合并。那么1月份以后呢，我们的以前的口腔内科和口腔外科合成了一个叫口腔综合科，也就是现在我所在的口腔综合科。那么还有修复科，也就是镶牙，一般的缺失牙、镶牙的，还有一些种植也是修复科在做，还有一些牙不齐的叫 正 畸科， 正畸， 现在就主要的临床科室就这三个 哈。如果大家比如说去天坛，因为我知道现在那边开车实在是太麻烦了，口腔医院然后天坛医院都在那个胡同里边，一拐弯，一从二环开始拐弯就开始堵。西拉胡同那一片呢，尽管停车不太方便，但是相对来说可能知道的人数没那么多哈。 对，相对来说病人的挂号和等候时间应该是比天坛我们天坛部要好要相对来说要宽松一些， 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儿看看，这是题外话哈。其实说实话啊，这个说到这个洗牙呢，可能很多人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个疑惑，比如说我正常刷牙，我牙齿呢也没出血，然后也没觉得什么不适，那我还去洗牙吗？因为有人说好像每年定期得洗两回，是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洗牙或者说是咱们俗称的什么叫洗牙吧，它这个导致牙龈病或者牙周病的这个主要因素，我们叫做现在我们叫菌斑生物膜。那么菌斑生物膜呢，它可以同样可以造成龋齿，就是咱们讲的虫牙。那么造成两种的主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的种类里头，这个菌斑生物膜里含有的细菌的种类不同，它有一类就容易造成龋齿，有一类就是容易造成牙周病的疾患。那么这种生物膜咱们肉眼是看不见的。那么作为平常咱们刷牙来说，你认真刷也就是能去掉70%左右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提倡在口腔日常维护或者什么的，除了刷牙之外，还应该有的时候配合一些牙线。 那洗牙呢？ 洗牙作为我就说刚才说的，咱们去掉这些牙周病或者是预防龋齿的，去掉这些菌斑牙周膜生物膜之外，那么有的是去不掉的，那它在长期的积累的情况下，那么体内或者唾液里头、血里头的一些含有的一些钙磷成分就容易析出，在这个生物膜的基础上就形成咱们的牙结石，或者有一部分呢，有一部分就可能会导致龋齿。 龋齿啊，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什么症状的话，也应该至少半年洗一次牙，可以这么说吗？ 也不是那么绝对， 作 为我们来说呢，我们推荐这个正常的啊，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症状，如果你比方说现在国外，现在就要求呢，就是比方说你要参加保险呀，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他就要求你每年要去做2次口腔基本上的口腔的常规的检查，因为 这个一年两次是个最少的这个检查的 频次、啊、 对，因为这个从我们观察上来说呢，这个牙周病不是说人人都要得啊、它是有它的这个易发易染人群的、 嗯、 对，那么它有一部分人那就是容易跟遗传跟内分泌跟这个他自己体质有很大关系， 嗯， 那么他呢就可能容易长牙结石或者讲就容易沉积这种脏东西，那么这些病人有的时候我们提倡在复查的过程中可能会提倡提醒他会三个月左右就得来，有的人很快就长，他认真刷他也长， 嗯， 是吧，当然他经过认真了以后他能够延缓少长、 嗯、 那么这些人可能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可能一年要说洗个一到两次， 嗯， 那么作为有一些人有一些常见的患者或者说有一些常见的这个咱们正常的，那么做检查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观察过程中大夫就会给你提意见，到底多长时间是不是应该洗了， 嗯， 那么作为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说的这个频率呢应该是最少一年做一到两次的检查 啊， 然后根据你牙周或者说口内的龋齿的情况会提示你应该多长时间做一次治疗的， 嗯，所以在这儿也不是那么绝对哈。说到这个洗牙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哎呀我特别抵触不愿意去洗牙，我老觉得我洗完牙之后吧我这牙齿就觉得松动了，会有这种感觉吗？ 啊，这种呢实际上是一个误解， 嗯， 那这些情况造成呢主要就是咱们就可以想一想它就是这问题呢主要还是在这个病人或者说是这个本身，那就它治疗的比较时机比较晚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比方说由于菌斑生物膜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大片的牙结石，已经不单纯是牙龈类的疾病，它导致骨、 嗯、 刚才我们说过到牙周病以后它导致骨质的吸收， 嗯， 那么它随着吸收它没有经过彻底或者是系统的治疗之后骨质吸收是会越来越多的，当它骨质吸收完了以后那牙间隙当时可能会被很多脏东西牙结石都堵了、 嗯、 对，就跟厚厚的牙表面造了一层石头似的那么当你经过治疗之后把那一去掉骨质是长不上来，它就显得牙缝大了， 嗯 啊，比方说厚厚的这个脏东西去掉之后呢、 嗯、 觉得漏风了， 对， 觉得凉， 嗯， 然后呢再治的晚一些到中晚期的时候牙就开始有些本身骨头就已经吸收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那个界限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松动， 嗯， 以前有一些脏东西固定在那好像显得不是特别明显、 嗯、 一去掉又觉得凉了牙缝又大了可能牙又松动了，那么经过治疗有一些是能够恢复稳定的，但是你要说骨头长上来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嗯，所以这种感觉也是正常的一种感觉是吧，就是 越早治这种 感 觉会 越 小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尽量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一年得去检查两次啊，一到 两次 的 吧、 啊、 嗯， 所以尽量不要出现那种真的洗了一回牙之后发现四处漏风牙都松了，那估计可能是这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了哈。 嗯，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 嗯、 就是说咱们洗完牙只是治牙周病，刚才我也说过了、 嗯、 四个阶段里头 第一 阶 段 的一个步骤、 哎、嗯， 那么还有可能你比方你是一个已经诊断你是个牙周病了，单纯靠这种龈上的节制术也就是洗牙能够缓解一部分的牙周的炎症， 嗯， 那么他想控制住这个炎症单靠洗牙是做不到，还不能够完全做到，还要配合的比方说刮治啊，有的是松牙固定类似这种好多调和一大堆的系统的治疗， 嗯， 才能把基础阶段的控制住， 是一个全方位的治疗， 对对对， 嗯，所以在这儿也不用特着急，别以为洗完一次牙之后就可以好了是吧， 对，洗牙呢也是有的人很麻烦，就是有的时候洗一次可能只能把大部分的龈上的给去掉、 嗯、 那么等炎症再红肿啊消一部分之后可能还需要再解一次， 嗯， 这种时候就可以做一些牙周系统的，比方查我们专业的表啊，有那个机有那个这个现在有很多方式吧， 嗯， 你如果说比方过深的那种牙周袋里头还有脏东西，那么就需要有的时候分区啊打上麻药做一下龈下的刮治， 哦，反正看牙其实对很多人心里边还多多少少有点障碍哈， 对对对，现在在治疗上呢医保其实现在龈上就俗称的洗牙龈上节制还是可以报销的， 还是可以报销， 龈下的这部分要彻底控制牙周炎的这个、 嗯、 龈下刮治啊现在还不能报销， 是这可能一方面是经济上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心理上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跟很多朋友一块来聊天说只要躺在那个椅子上哈，然后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恐怖，你看那个大夫手里边哎呀又是钩啊又是尖子铲子什么什么都有哈，这个做牙科大夫有可能是他那个器械 好像让我们觉得特别恐怖，大家放松心情哈、啊、就可以是吧？ 嗯，一个是这个，可能小时候留的就是在以前第一次治疗的时候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 嗯， 实际上在治疗现在已经都讲究舒适牙科或者是无痛治疗。 嗯， 所以大家可以基本放心，一般不会说大家疼痛或者说吓得受不了了、 嗯， 然后非要去做这种治疗，一般可以采取一些别的方式。嗯、 是是是，哎，那就说到这个洗牙的过程当中，就您老说，我们就老百姓说的这个洗牙过程当中，也会发现里边平时没事，一洗牙的时候出现出血，这个也算正常的吗？ 啊，因为它的多少呢？它跟这个组织、跟这个软组织它是有接触的。 嗯， 啊，它需要洗的时候，那一定是有炎症的。到医院，你比方说像我们出门诊，我们那会检查，有时候这个患者他这种状态现在。虽说有一点牙结石， 嗯， 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建议他洗， 嗯， 啊，必须稍微有一点定期的，让他能够维持那个健康状态， 嗯， 他没有炎症，这个时期有时候洗出血就比较少。 哦， 你等着，有时候像有的时候刷牙出血红肿了、 嗯， 尤其是比方说像现在有牙周病的，他有的时候咱们大家有时候经常去，我熬了，工作最近比较紧张，吃也没吃好，休息也没休息好，牙龈红肿就俗称的上火， 嗯， 啊，那时候弄很麻烦，而且自己也很不舒服， 是、 嗯， 所以得挑一个很好的时机哈。今天呢我们跟葛大夫一块来聊天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回答两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手机尾号是0726，听众朋友问说，现在如果去王府井啊那边去看牙，比如说像洗牙，当天挂号当天能洗吗？现在目前来看、 为了方便这个广大患者到我们那儿去就诊的，我们那个综合科成立以后呢，我们现在呢大致上内科号你挂一个要想洗牙，我们现在专门有两个洁牙师， 嗯 啊，专门有洁牙的号，但是他不做深部的治疗、 哦、 就是我说的在系统治疗，他只是做咱们俗称的洗牙，直接挂洗牙号就可以了、 哦、 啊，他们可以给你提意见，提一些建议或者什么的、 嗯嗯、 如果想系统的再治，不是单纯洗牙的话，那么作为想系统的治一下牙周病，那就是挂我们综合科的内科专业的号， 内科专业的 大夫， 嗯， 对，那接诊的大夫就会根据您个人的情况制定一个相应的方案会、 嗯、 而且呢就是按照计划该约的后面的都可以约上。 哦，那比如说就像他那个说这话题，目前来看哈，一般情况下做这个洗牙当天能去跑一趟能洗上吗？ 基本上都能做到， 基本上都能做到， 你就不在正常挂号时间以内、 哦、 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是个别的洗牙尤其是保健就是定期的那种、应该是可以的，我们有专门每天有两个大夫的， 两个大夫哈，所以您可以提前咨询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多跑两趟哈，就是提前您可以做一些咨询。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特别的有意思，手机尾号4053也说这两天新闻说到这个牙膏美白是 P 出来的哈，人家这个反正葛大夫再一次重申一下，牙膏不具有美白的效果是吧？ 这个东西现在因为它都是宣传， 嗯， 这牙膏到底有没有什么作用？ 嗯， 因为现在来说啊，它其实牙膏使用什么牌子的牙膏，作用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哈、啊。其实都是基本上就是保持我们口腔的健康、 清新，它主要起的一个辅助的作用， 辅助的作用。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与其说挑牙膏，还不如再说挑牙圈啊。在我们在这个日常的保健过程当中，更为关键一些。您刚才提到了小头软毛可能会更好一些。 在最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口腔呢，实际上推荐的就是小头磨毛的那种小的，叫三行八排，每天三次刷牙，每次三分钟， 每次三分钟， 哎， 这挺好啊。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非常感谢葛华斌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有机会您常来。 好。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